党国家经济机关和武装力量部门干部联席会议一月七号和八号在平壤举行。会议宗旨是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提出的战斗任务。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党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党武装力量、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地方党政权机关和重要工矿企业的干部参加。会议讨论了动员全体军民奋起投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的斗争，来一定完成对执行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具有关键意义的今年战斗目标的实际途径和对策。朴凤柱同志做了报告，他强调去年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这是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英明领导的宝贵结晶。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是一个要在今年总建军中一定坚持的纲领性指针，是一面保证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战斗旗帜。全体干部都要铭记着其在时代和革命面前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作用。之后，由国民经济各部门会议举行，讨论了制定既有现实性又有科学性的今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战斗目标，并加以实现，来切实贯彻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战斗任务的对策。